陈平，杨武户有乡人也，少时家贫，好读书，指皇帝老子之术，有田三十亩，与兄伯居，伯常耕田，纵平使游学。平为人常大美色，人或未平，贫何时而肥若是？其嫂及平之不亲家生产，曰：“一时康和耳，有书如此，不如无有。”伯闻之，逐其父弃之。及平长，可取父。妇人莫与者，贫者平亦愧之。久之，户有妇人张妇有女孙，五嫁夫者死，人莫敢娶，平欲得之。邑中有大丧，平家贫事丧，以先往后坝为住。张妇既见之丧所，独是伪平，平亦已故后去。父随平至其家，家乃富郭穷巷，以席为门，然门外多长者车辙。张父归，谓其子仲曰：“吾欲以女孙与陈平。”仲曰：“平贫不世事，一县中尽孝其所为，独奈何与之女？”父曰：“故有美如陈平常贫者乎？足与女。”谓平贫，乃假代婢以聘，与酒肉之资以纳父。父借其孙曰：“吾以贫故，世人不谨，视兄伯如是乃父，是嫂如是乃母。平既娶张氏女，资用亦饶，游道日广。”李中赦平为宰，分肉甚均。李父老曰：“善，臣如此之为宰。”平曰：“嗟乎，使平得宰天下，亦如此肉矣。”陈涉起望，使州府略地，立魏咎为魏王，与秦军相攻于临济。平以前谢兄伯，从少年往事魏王咎，为太仆，说魏王，王不听，人或谗之，平亡去。项羽略地至河上，平往归之，从入破秦，赐爵卿。项羽之东望彭城也，汉王还定三秦而东，殷王反楚，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，将魏王克在楚者往击，因降而还。项王使项汉拜平为都尉，赐金二十亿。居无何，汉攻下殷，项王怒，将诸定殷者，平拒诸，乃封其金与印，使使归项王，而平身践行仗剑王。渡河，传人见其美丈夫独行，疑其王将，腰下当有宝器金玉，目之欲杀平。平心恐，乃解衣裸而左次船，传人知其无有，乃止。平遂至修武降汉，因魏无知求见汉王，汉王召入， 是时，万旦君十份为中捐，受平业，平等十人俱进，赐食。王曰：“罢，就赦矣。”平曰：“臣为事来，所言不可以过今日。”于是汉王与语而悦之，问曰：“子居处何官？”平曰：“为都尉。”是日拜平为都尉，使参圣点护军。诸将尽欢，曰：“大王一日得处之王族，位之高下，而给予共在，使监护长者。”汉王闻之，欲意幸平，遂与东伐项王，至彭城，为楚所败，引师而还，收散兵至荥阳，以平为亚将，属韩王信，军广武。将冠等或谗平曰：“平虽美丈夫，如观玉耳，其中未必有也。”文平居家时盗其嫂，是魏王不容，亡而归楚，归楚不重，又亡归汉。今大王尊官之，令护军。臣闻平使诸将，今多者得善处，今少者得恶处，平反复乱臣也，愿王察之。汉王疑之，以让无知，问曰：“有知乎？”无知曰：“有。”汉王曰：“公言其贤人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之所言者能也，陛下所问者性也。今有委生孝己之性，而无异于胜败之术，陛下何暇用之乎？今楚汉相聚，臣尽其谋之事，故其计诚足以立国家耳。道嫂受金，又安足疑乎？”汉王召平而问曰：“吾闻先生侍卫不遂，弑楚而去，今又从无由，信者故多心乎？”平曰：“臣是魏王，魏王不能用臣说，故去是项王。项王不信人，其所任爱非诸相及妻之昆弟，虽有其事不能用。臣居楚，闻汉王之能用人，故归大王，裸身来，不受金，无以为资。诚臣计划有可才者，愿大王用之，使无可用者，大王所赐金俱在，请封书官，得请骸骨。”汉王乃谢，后赐拜以为护军中尉，进护诸将。诸将乃不敢复言。其后楚及笄，绝汉甬道，为汉王于荥阳城。汉王患之，请割荥阳以西河。项王弗听。汉王谓平曰：“天下纷纷，何时定乎？”平曰：“项王为人恭敬爱人，视之廉洁好礼者多归之，至于行功赏爵意重之，是亦以此不复。今大王慢而少礼，视之廉洁者不来，然大王能饶人以爵意， 是之顽钝势力无耻者亦多归汉，成各去两短及两长，天下指挥即定矣。然大王资武人，不能得廉洁之事，故处有可乱者，比项王骨梗之臣，亚父钟离莫、龙驹周殷之属，不过数人耳。大王能出捐数万金金，行反间，见其君臣，以怡其心。项王为人亦既信谗，必内相诛。汉因举兵而攻之，破楚必矣。汉王以为然，乃出黄金四万金与平，自所为，不问出入。平既多以金，纵反间于楚军，宣言诸将钟离莫等为项王将，功多矣，然终不得列地而望，欲与汉为一，以灭项氏，分望其地。项王果疑之，使使至汉，汉为太牢之惧，举进见楚使，即杨经曰：“以为亚父使，乃项王使也。”复持去，以恶草具进楚使，使归，具以报项王，果大疑亚父。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，项王不信，不肯听亚父。亚父闻项王疑之，乃大怒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，愿起骸骨归。”归未至彭城，居发背而死。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东门，楚因击之。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出去，遂入关，收聚兵而复东。明年，淮阴侯信破齐，自立为假齐王，使使言之汉王。汉王怒而骂，平蔑汉王，汉王悟，乃后遇齐使，使张良往立信为齐王。于是封平以户有乡，用其计策，卒灭楚。汉六年，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。高帝问诸将，诸将曰：“即发兵坑庶子耳。”高帝默然。以问平，平故辞谢，曰：“诸将云何？”上具告之。平曰：“人之上书言信反，人有闻之者乎？”曰：“未有。”曰：“信知之乎？”曰：“弗之。”平曰：“陛下兵精熟于楚。”上曰：“不能过也。”平曰：“陛下将用兵，又能敌韩信者乎？”上曰：“莫及也。”平曰：“今兵不如楚精，将弗及，而举兵击之，是促之战也，切为陛下危之。”上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平曰：“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，南方有云梦，陛下帝出，委由云梦会诸侯于臣，臣处之西界，信闻天子以号出游，其事必交营业，而陛下因擒之，特以立事之事耳。” 高帝以为然，乃发使告诸侯会臣，吾将南游云梦，上因随意行。行至臣，楚王信果交营道中，高帝欲拒武士，见信即直赴之，欲在信传，遂会诸侯于臣，还至洛阳，与功臣剖腹定封，封平为户有侯，世事勿绝。平辞曰：“此非臣之功也。”上曰：“吾用先生计谋，战胜克敌，非功而何？”平曰：“非魏无知，臣安得进？”上曰：“若子可谓不背本矣，乃复赏魏无知。”其明年，平从击韩王信与代，至平城，为匈奴围，七日不得食。高帝用平其计，使单于焉之解，唯以得开。高帝既出，其计密，是莫得闻。高帝难过趋逆，上其城，望室屋甚大，曰：“壮哉县，吾行天下，独见洛阳与市耳。”故问御史：“趋逆户口几何？”对曰：“使秦时三万余户，见者兵硕起，多亡逆，今县5000余户。”于是赵御史更封平为趋逆侯，进食之，除前所食户有。平自出从至天下定后，常以护军中尉从击臧荼、陈豨、秦部，凡六出奇迹，折翼一封，奇迹或颇密，是莫得闻也。高帝从击步军还，并疮，徐行至长安。燕王卢绾反，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击之。既行，人有短误快者，高帝怒曰：“快见无病，乃计我死也。”用平计，召将侯周勃受召床下，曰：“陈平乘迟传，再勃待快将。”平至军中，即斩快头。二人既受诏，持传未至军，行计曰：“樊哙弟之故人，功多，有吕后女弟吕须夫，有亲且贵，弟以愤怒故欲斩之，即恐后悔，宁求而至上，令上自诛之。”未至军，为谈以结赵樊哙，哙受诏即反接，在建车一长安，而令周勃带将兵定燕。平行闻高帝崩，平恐吕后及吕须怒，乃持传先去，逢使者赵平与灌婴屯于荥阳。平受诏，立复持至宫，哭书碑，引奏事丧前。吕后哀之，曰：“君出休矣。”平未禅之咎，因故请之，得宿卫中。太后乃以为郎中令，日复教弟。事后吕须禅乃不得行。樊哙至，即赦复决议。 惠帝六年，相国曹参薨，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，平为左丞相。